Thank you.

听众朋友，以上大家所欣赏到的是著名钢琴大师李赫特演奏巴赫平均律曲集当中的 C 大调前奏曲与赋格、升 C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降 E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E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降 A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降 B 小调前奏曲与赋格。下面请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